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在这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周寻周老剑客带着弟子苗吉庆千里追踪去抓捕恶徒潘豹，这一天来到了一座山寨当中，并被喽啰兵安排在客房住宿。那么这座山寨究竟有什么蹊跷？在这天夜里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但有喽啰兵伺候爷两个洗漱，洗漱已毕，苗吉庆问师傅：“师傅怎么样？咱爷俩歇会儿。”好，歇会儿，这么着，我上面行，你下面行。苗吉庆可就明白了，爷儿俩各自用功。哎，上面行啊，老爷子盯着我呢，先忍会儿，我先运用气功休息。下面行，老爷子要练功的时候呢，我行，我盯着，怕咱们山上有人暗算。苗吉庆呢，不往床上躺，拉一张凳子，盘腿往凳子上一坐，五星朝天运用气功。俩眼皮往下一搭了，霎时之间鼻孔当中微微的往外一醒力入睡了，说坐着睡。哎，功夫到这儿了，就坐着睡。老头子在这对脸坐着一看，他睡着了，老头子可就出来了，来到屋门以外，屋里的灯可没点，全吹了，纵身行上房，往这五间房对面这间房上一趴，我瞧瞧今儿晚上有没有上我这串门的。老头子很顽皮，往对面这屋子上一趴，他瞧着来了，真让自己猜着了，一个夜行人呐，来到这院，奔这五间房，挨着屋子厅，屋子里边有一苗吉庆，苗吉庆睡了，那呼吸啊平匀了，这人在外边摘耳朵听。老头子一瞧，就凭苗吉庆我徒弟能耐，这会儿应该醒了。哦，那是吉庆这会儿啊还假装打呼噜迷惑他呢，我看他要进去啊，苗吉庆许给他一下子就把他命要了，不如我下去拿他。老头子刚要在房上起身，这人呢不是在门外头就站着呢吗，突然间他转身就往回走，老头又趴下了，这人走了，老头一瞧他干嘛来了， 老头地里要下房了，来到自己睡觉这房子，走到门这一瞧，老头差点乐出来，怎么把门给锁了，感觉这位是锁门来的。再摘耳朵一听啊，苗继庆还打呼噜呢。老头一听，轻轻一咳嗽，苗继庆知道师傅在门口呢。师傅，我没睡，有人。哎，我知道，合着你装睡打呼噜，他一下房我就听见了，我在里边假装打呼噜，他可没进来，他进来我要他命啊。他在外边我听嘀咕半天，他干嘛呢？他把门锁了。那您把锁拧了，别拧别拧别拧。老头啊，伸手在身上，哎，蹬绒绳，把这绒绳啊顺锁眼探进去，找着锁簧，把绒绳蹬出来拴扣，拿这锁老头上下逛悠，对着劲，对着差不多了，微然一使力，嘎嘣一声把锁簧给蹬开了，把锁给摘下来了，然后把绒绳带好了，进屋，进屋可不点灯。苗继庆说：“师傅，您干嘛？咱俩瞧瞧。”他明知我是周寻，他还敢锁门，就凭这一把锁，他可锁不住我。估计他这房子有什么毛病，要不然这一把大锁能锁住咱们爷俩吗？看看他的门窗，木的门窗一拍就碎，估计他这窗户有毛病。刚才没细看，爷俩这么一猫啊，哎呦我的妈呀，铁柱子铁窗户完全都是焊死的，住死了的，呵，好损了。外边一把大锁把这扇门一锁，这爷俩算出不去了。嗯，亏了我啊，他来之前我先出来了。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师傅干嘛？从外边把门给他锁上，看看什么人来。哎，苗继庆也出来了，老头把锁给锁上了，爷俩一个前坡一个后坡守这五间屋子，看他把咱爷俩怎么样。瞪得眼都酸了，没人来。老头一招手，苗继庆下来了。师傅不是打算不利于咱爷俩，我谅他们不敢。是啊，这么着，你呀后边瞧瞧驴去，我上头了转悠转悠，咱爷俩一会儿还真拿琴儿，咱这儿和会合。哎，老头想得太仔细了，我骑着这驴一上山呢，潘豹要不落到这山上还则罢了，潘豹要落到这山上，我不给送驴来了吗？潘豹跟我这驴好啊，他再把驴拐走了再跑，我可就逮不着了。苗继庆，咱们拉了空了，赶紧看驴去。苗继庆上后边找驴，老头低了腰顺房上走，往头里去一看呢，大半屋子都黑了。哎，往西头往后山拐弯那儿，那有个院子亮上灯了，老头奔那院子了，到那院子一瞧，挺四十一小院，老头低了腰下房，来到屋子切近，往里边一听啊，有人说话，老头捅破窗户往里这么一瞧，里边四个人全是女的，俩老婆子呀，两个少妇，这俩少妇是悲悲啼啼，这俩婆子正劝你们俩别哭了，哎，给我们大寨主啊当压寨夫人，你们好比呀、啊、这个啊二女共侍一夫，打这以后呢，你们这小三口过的是蜜里调油，可是呢大寨主是个疼人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二位啊是这个上了几岁年纪，又没有几分姿色，大寨主瞧不上我们，要不然我们早就跟他了，我劝你们是回心转意，以后啊，哎，这个是这个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山里边景色又好，有这么多人伺候着，可是大寨主呢，他把这任务交我们俩了，我们俩把你们俩人说了回了心了是行，要你们俩死劲歪裂的不乐意呢，我们俩命可就完了。哎，别看现在是我们俩现在说您，一会儿宰可先宰我们俩人，我们俩这么大年纪，家里边啊还有孩子，你不心疼这个，我心疼你们家里头的这个弟弟妹妹，是不是？我劝二位夫人就依从了，可是杀完我不算完， 你们要还不从，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时节他把你们俩衣服扒了，拿这绳子一捆，带着前面，哎，赏与众喽啰兵。他犒赏手下的这些个匪人了，那时候你们俩人可就惨了，一样的名节不保，而且白白搭上性命。这俩少妇呢，也不说乐意呀，也不说不乐意，就是哭。这俩婆子接着劝，老头子在外边一听，这跟锁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可我赶上这事也不能不管呢，这是不允奸哦，大寨主当压寨夫人。老头子听着有气，强抢民家的妇人在这逼婚，你一人还来俩，人家不乐意嘛，让婆子劝，和这大寨主在家，在家不跟我见面，让俩头目人跟我这对付着，半夜锁我门。行嘞，我等等这大寨主。这正说着呢，大寨主来了，老头子赶紧隐身行，一看呼拥拥簇簇一位大寨主，那俩头目人没跟着，都是小喽啰，没少喝，晃晃荡荡，大身材，相貌凶恶。书中代言这个人叫夜游神齐坤，是文石岭的大寨主，把式不错。聊好了没有？就听屋子里的俩婆子聊聊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您屋里请吧。哎，你们都走吧。喽啰兵说：“我们伺候大寨主。”什么？我们伺候大寨主？这事儿用你们伺候啊？都滚蛋！哎，大伙屁里呼全走了。一进门，俩婆子赶紧过来了，哈，哎，寨主说的差不多了。什么叫说的差不多了？我怎么听还哭啊？不乐意呀、啊？他那什么？起来！夜游神齐坤迈步进里屋，只把两个妇人吓得花容失色，哆哆中一个连哭都不敢了。哎，你们这俩小娘们儿！打把你们抬上山来，每天就是哭哭啼啼。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性子不错，但也有烦的时候，要再一再二的不允，可别说我对不住你们俩人，把你们俩扒光了衣裳，拿绳子一捆，我把你们带着前山，我就犒赏众弟兄。俩婆子一听，怎么样，这不是瞎说吧，他真行得出来呀、啊，你们俩人同意不同意倒点个头啊。老头子在外边听着不像人话呀，这我要再不管那还了得呀。老头子现身形来到这房子外边，我说大寨主，你要反呢，你这能耐干嘛跟这俩小娘们死乞白赖的。哎，你要真有能耐，你出来会会你老太爷我。齐坤是大贼，夜游神齐坤一听窗外边有人阴阳怪气的搭茬，他也搭着喝多点酒，什么人？老头还没搭话呢，房上有一人搭话。房上这人呢，接着是齐坤的话，没接老头这话。谁呀、啊、谁他也不行，有一有能耐姓周的让你给锁起来了，我瞧这老头子也不怎么样，你要真有能耐你出来跟我来来。他这话是跟齐坤说的，周巡听着可扎心，老头子多的健康。老头子顺声音抬脸一瞧，哟呵，房坡上站着一老头，这老头也白胡子，手里边提了一条虎尾钢鞭，站在房上威风凛凛啊，气得这胡子都扎着起来了，瞪着俩眼指着破口大骂。老头子一抬头，你这话是跟他说呢是跟我说呢？锁起来那有能耐怎么见得我就没能耐啊？锁起来那姓周的是个剑客，你又该怎么样？哎，你要知道姓周就行，抢嘞， 我也姓周，所以了那姓周的有能耐也不见得我这姓周的就不行。这么着，你别紧连在房上站着，你下来，然后把这小子叫出来，我先揍完他再揍你。今儿我把你们一勺烩气死老太爷我了。周巡动怒，房上那手持护卫钢鞭，这老头子一听，怎么着，锁起来那姓周，你也姓周，巧了，我也姓周，今儿姓周凑在一块儿了，咱们就一锅粥。老头子一低了腰，攥着鞭子下来了。他这拿着鞭往下一来呢，周巡不知是敌是友啊，老头往后一撤身形，让出地方，怕他动手。屋里这七欢一听，这俩老头子拿我不当回事啊，你瞧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他把灯也给吹了，让这俩婆子看住这两个娘行，他这屋里有家伙，一伸手他抄起口刀来，这手攥一凳子，来到门口那儿，他拿刀啊捅门，往外扔凳子，那意思出去动手。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到底这女的都谁呀？这老头子又是谁呀？怎么让周巡碰上呢？这书麻烦了。打这儿说引出一段奇闻来。哎，这是有这么一地方啊，哎，叫赵家屯。这赵家屯离这文石岭啊有这么100多里。嗯，这赵家屯呢，大户啊就是一家哥仨，大爷呢叫赵少福，二爷呢叫赵少禄，三爷呢叫赵少真，哥仨没分家。没分家呢，可就在祖宅里边一个大套院，哎，一块住。这没分家除了哥仨手足情深之外呢，还有个关键，大奶奶不生养，这个二太太呢不开怀，就是三爷赵少真呐生了一个儿子。要依着大爷二爷那意思呢，这叫一子三分不绝，也甭分家了，反正以后都是他的。二爷三爷都同意，难得呢这妯娌姐儿仨呢感情也不错，不抬杠不拌嘴，没有家务，所以这哥仨就算没分。可是好景不长，家里边人丁不旺，本来呀哥仨就守着一个人过，这二爷得病还死了，二爷赵少禄啊死了，合着这二奶奶呢寡妇了。他这一寡妇啊，他这院里头啊显得太冷清了，也没个孩子。大奶奶姓周，二太太姓秦，三太太姓陈。这周氏呢可就跟秦氏说，说弟妹，既是老二已经没了，你一人太冷清，咱们姐俩呢又比跟呢他稍微近点，你听我的，你呀就搬这院住来，我们俩呢住这个啊北屋了这三间，这西屋了这三间呀你住。这个大爷不经常回家，咱们姐儿俩呀就个伴儿，我看倒方便，省得你闷坏了。那说大爷为什么不经常回家呀？这大爷赵少禄哪儿都好，人也耿直，哎，这个脾气也不错，有个嗜好，好耍钱。他这耍钱呢还是明耍啊，不掖着不藏着，但是呢他不大来着，家里边又有底子，拿这钱呢出去呀，说今儿晚上带10两输完了，哎，不借账，知道输了呢回到家来呢也不原因，这就许3天5天不去，别让大奶奶骂街。过些日子饭瘾了呢再拿10两再去，卡敢赢了，哎，又买呀吃又买喝，尤其是三爷跟前这孩子这侄子，他当儿子这么疼，给买不少好东西。那么这个除了二奶奶呢，现在是 家里有亡人，剩下连媳妇儿带弟妹啊，都给买布料啊，买花带。大爷这个手松，这一家子上下呢，都说大爷人不错，脾气好，就是好耍钱，但也不败家，有节制。但是这一耍钱呀，就许一宿不回来。所以大太太呢，这个周氏呢，跟这寡妇秦氏妯娌姐俩不错，出这么主意，说你搬这院来。这个二太太呢，秦氏确实一人也闷得横，得了，那我就这院吧，就到这院了。这一家子处得不错，没想到啊，过些日子呀，这大爷也病了。这一病啊，病得还挺重。由于二爷呢，就得病死的，大爷这一病啊，一家子都有点慌，没少给找大夫，请了十来个大夫，药没少吃，40多天不但不见好，反而越加沉重，瞧着大爷要完。这回三爷可慌喽，三爷一瞧，这成什么了，二哥这走了没多长时间，怎么大哥又病成这样了。回来呢，两口子闲聊天，就说的大爷这病啊，三爷赵少真是忧心忡忡。那么三奶奶陈氏一听啊，嗨，我呀说你不听，我哥哥就是大夫，你们不请，感情三爷赵少真有个内兄，这大舅哥呀叫陈一鸣，是个大夫。刚一病的时候呢，三奶奶就说不成啊，把我哥哥给请来，让我哥哥给大哥瞧瞧。这个二爷死的时候呢，就没敢找他。大爷现在病呢，也不敢找，为什么呢？这个大爷赵少福啊，认识陈一鸣，他嫌这陈一鸣医术不高。当初二爷病的时候，没死的时候呢，他就嘱咐老三，您那内兄可别请，那位那个瞧不了好人，回头一瞧非得给瞧死不成，别瞧，他就不让瞧。他这一病呢，三爷赵少真呢也提过，不成让我们大舅子来给您看看，别，不成，可不让他来，可不让他来，我不让他给我瞧，我不让他给我瞧，请十来个大夫都瞧不好。大爷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三奶奶呢旧事重提，三奶奶存着份什么份心呢？这个名医不如实医，弄对付了，病治有缘，就许给大爷这病瞧好了。甭说瞧好了，今天稍微食欲大振，多吃啊这么半碗面条，我就露脸，这是我们娘家哥哥给瞧的，他有点私心，所以他鼓动三爷赵少真呢，非要让他哥哥来瞧来。三爷一琢磨，死马当活马治，这么多人都瞧不好，我们这个内兄啊，就说医术差点儿，他不也就老一瞧不好吗？有那十来位趁着就显不出我们舅爷没能耐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时间的奇迹，两个人只